晴朗，我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人山人

是相见，爱上你是种危险，一直不变的谎言，愿不愿给我明天，剩下的瞬间心也不能化成一个圆，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依然爱你最深，也曾经被你的吻不哭不笑也不问，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 慢慢

不再挂满是的泪。但愿天空不再涂上灰的 旧单车老情歌。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黄品源的《狠不下心》，一起来欣赏。 Oh no no,